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若换了别人，开口说你作古，闭口为你守坟，展昭纵是再好的脾气，只怕也会心生不悦。可是经由端木翠说出，再念及他身份性子，知他确实无心，也没法驳他什么，唯有摇手苦笑。 不劳烦端木上线了。 不麻烦啊，在哪不是睡？还要不我换做你坟上一颗青松？ 不用了，那么小的坟冢上凭空长出你这么大的青松，我怕把上坟的人吓着。 切，说来说去你还不是嫌弃我，旁人请我去我还不乐意去呢。哼， 有谁会请你去？ 展昭叹气，想了想还是折中了下。 哎，你换做些普通花草便好。 思来想去，坟冢之地多的是不知名的野花野草，不至于那么突兀。端木翠显然不是这么想的。 花花草草啊，要不就牡丹。 端木， 展昭决定尽快结束这场怪异荒诞而又匪夷所思的讨论。 荒草气息的坟冢之上长出你这么艳丽无匹的牡丹，旁人会以为我在地下成了精的，若有好事者非要掘开来一查究竟，我更是不得安宁了。你好好做你的神仙，沉睡的事情容后再议。 哼， 端木翠哼了一声，也不知听没听进去，好在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吸引了开去。 展昭， 端木翠似是怕惊动了什么，声音忽然压得极低。曙光到了。在展昭看来，此刻的夜色与方才同样浓重，实在是没什么分别，所以有那么片刻，他忽然羡慕起端木翠来。 做神仙的确是比凡人要强上那么一些，最不济目力是要好得多了。 不过也只是心里想想而已，并没有说出来。一来不想助长端木翠的嚣张气焰，二来万一他又生出些馊主意，每日旁敲侧击要度化自己成仙，那可真够他受的了。端木翠自是不知道展昭转了这么些心思，在旁静立和睦，默念法咒，额顷单手抬起，平举于前，神情甚是郑重。展昭知他必是凝神做法，当下静默肃然。不多时，东向厚重的云幕之后忽的光斑耀起，那斑点极小，光却极亮。展昭直视之下，只觉双目疼痛酸涩，周遭事物登时模糊。 展昭闭眼。 就听端木翠急道。展昭一言和睦，饶是如此，双目还是肿胀跳突，被冷风一击更是呛得难受，脚下虚浮，眼泪都流了出来。正连连虚气间，端木翠已拉住他，柔声道。 展昭，你把头低一低。 展昭含糊应了一声，扶住端木翠的身子低下头来，忽觉目上一凉，却是端木翠伸手附住了他的眼睛。如此一来，木上的灼热之感力消，沁沁凉意似有抚慰人心的安详力度。展昭定了定神。 好多了。 是我不好，竟忘了曙光乍现之时你的眼睛是承受不了的。你先闭目歇息，过会儿再睁开。 展昭下意识点头，下颌正触到端木翠额前细密黑发，心下一悸，知他离得极近，连头也不敢点了。但不知为什么，要他此际将头抬起，心中却又不愿，倒是宁可维持着现下这个别扭又不舒服的姿势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端木翠方才将手拿开，低声道： 展昭，你看。 展昭听他语声虽低，个中却不乏欣喜之意，睁眼看时，见他左手微微举起，衣袂稍稍滑落，露出一截皓腕如玉，掌心上方萃取处 虚托着一团绣球大小的玉色柔光。再仔细看时，才知那团玉色只是荧光漫照，个中真正散出光来的只鸡子大小，竟由无数针尖般的光点簇拥而成，忽而异彩璀璨如晶石，忽而荧光烁动如流水。展昭直看得呆住了，连带着呼吸都稍静了许多，生怕惊扰了面前这许多睡眼惺忪的曙光之灵。端木翠目中尽是疼惜之色，柔声道： 你看他们也困得很呢，张开眼睛时这光便亮些，闭上眼睛时这光又暗些。 赤乌尚能在西河驾驭的日神车上多睡那么一会儿，他们却不可以，迷迷瞪瞪间就要推搡着出发，为后头的日神车照出一条路来。若没有他们，不知道西河会把日神车架到哪儿去，没准儿一头撞进了海里也说不定。那样韩愈就写不出什么“金乌海底出飞来，朱灰散射青霞开”的诗句来了。展昭听他说什么，张开眼睛，只觉得匪夷所思。那么些光点，只针尖麦芒大小，眼神若晃上那么一晃，只怕就糊成了一片白光了，哪儿还能研究什么鼻子眼睛的？如此想着，心头慢慢生出新奇和暖意来，蓦地觉得这世上事物之美好欲天，委实难描难画。如此贪恋了一回，忽地想起什么： 你拿走了曙光，人间会怎么样？ 也不怎么样啊，日出会延后一个时辰，这一日少了一个时辰。 不会有人发觉吗？ 不会啦。 展昭，难道你没发觉现下跟方才有什么不同吗？ 不同？ 展昭沉吟，目光四下一掠，眉峰微皱。 与方才相比，没有风了。 还有呢？ 还有，似乎也没有声音了。 还有呢？展昭显然没有料到会有这么多的还有，又思忖了一回，委实无所，正想苦笑摊手，眼角余光忽地瞥到宣平城外的营地篝火，脊背骤然一僵。不管是白日还是夜间，那火光都应是跳脱跃动的，而不是像现在这般凝固成眸底一抹静默可怕的明亮。 想来你是猜到了吧？ 端木翠的目光已循着展昭看的方向过去。 不可思议吧？ 我拿走曙光的刹那，人世间的一切形止就此凝滞，连本该跃动不息的火焰都止于上一刻的情态，更遑论人或草木了。碧水成玉，雨作玄珠，说的就是当下了。 碧水成玉，雨作玄珠，是了，既然人世间的一切形止就此凝滞，原本无一刻停歇的流水竟成了碧玉，天上的落雨也颗颗凝成了玄珠，又有什么稀奇？再想开了去，飞花不能飞，落叶亦不能落了吧？ 会有人察觉吗？ 不会，所有人都失了这一个时辰，低眉上是萤石，抬手已然入卯，他们只会醒得今日晨光过得出奇快，却不会猜到是被人拿走了。 这一个时辰，明道就会显形？ 是，但愿这一个时辰之内，我会将所有事情了结。 若没有了结会怎样？ 端木翠身子微微一颤，顿了顿才轻声道： 若了结不了，而我又没有及时归来，大抵会与明道一起消失吧。 既如此，我与你同去。 你不行。 端木翠面色一沉，少有的言辞厉色： 展昭，你不可以进明道，原本我都不应该让你送我的，你远远避开去，不可靠近明道半步。一个时辰之后，若我回来，便同你一起回去。若我回不来，你就自己回去。 该怎么做？我心中行的。 端木翠见他应得爽快，不禁心中生疑，又添上一句： 这是我的事，你不可插手。 展昭抬起头来， 含笑迎上端木翠的目光，还是云淡风轻的一个字。 好。 也不知为什么，他愈是平静，端木翠反愈是惊惧不定。低眉间，心头也已有了计较，银牙一咬，一字一顿的。该怎么做？我心中也醒得。话未落音，忽地后撤开去，眼眸中寒芒乍现，展昭尚未反应过来，就听身周铮铮金石陷地之声，即伸手推时，果然便似推在一堵透明砖墙之上，换了个方位再试，亦是如此。端木翠竟画地为牢，将他困于屏障之内。展昭急道： 端木，你这是做什么？ 细花流水去流觞，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千魂连梳妆，六指魂醉云无常阳。